我是 HB，你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18期，如何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今天要聊的话题跟这个标题一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既然我用了一个如此硅谷的标题，那我们也先从一个非常硅谷的事情说起。有一天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正在听播客，然后我听的节目是 UX Coffee，是一个聊。互联网产品设计，或者是说，泛设计类的一个博客栏目，他们的制作非常精良，然后我也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博客。那期博客的标题呢叫《Google 的50种蓝色》。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大家用 Google 搜索的时候，那个搜索结果页面的每一个链接的标题都是用蓝色的字体显示的嘛。那传说 Google 当初在决定这个蓝色的时候，不是请他的设计师来规定规定这个字要用哪个蓝色，而是用了某种所谓大数据的方法，就是。通过测试不同的蓝色，对用户点击造成的影响，然后确定了一种最佳蓝色，然后它的结果是，Google 通过使用在它的搜索结果页面使用这个蓝色，能够每年给它增加多少多少千万美元的收入，大概是个这样的故事。据节目的主播说，这个故事经过他的求证，有可能是真的。然后他节目也采访了一个在 Google 工作的设计师，据这个设计师说，在 Google 内部确实有一种这样的风潮，就是通过数据来做设计。我当时在想，这样的行为或许根本就。称不上所谓设计了，可以说设计师在这个里面几乎没有发挥他的价值。所有的，如果你把这个蓝色的故事推广开去，如果所有的这些决定都是基于数据做出来的，那其实是不需要这么一个设计师的。我只要有足够多的用户、足够多的数据，我总能给出一个所谓最好的设计。那设计师在这个。产品之中，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播客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让我思考的问题吧。我们说起这个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这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所想到的关键词其实是设计，就是我们要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你可以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发明新的技术、新的材料这种东西，来做出新的产品，方便人的生活，促进世界和平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设计在这里面是占了很重要的一环。如何把这些新技术或者新材料，通过一些操作让它可以作用于人的生活，能够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设计其实是最中间关键的一环。因为其实有很多新材料，新技术的发明是并没有直接作用于人的生活或者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有很多发明都是，只存在于实验室中。如果你没有好的设计的话，它无法变成一个好的产品，或者甚至说它无法变成一个产品。那如果我们顺着 Google 这个，所谓的设计思路来。思考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如果有，我们一旦有了足够多的数据，就能够获得更好设计？也就是说，设计这个事情变得不再重要了。如果你往一种极端的情况考虑，设计师其实也可以下岗了，也可以被算法所替代了。然后这个节目中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设计理念嘛，也就是苹果的设计理念。大家应该都知道，苹果的。设计是向来不会向用户妥协的，不会去看用户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去做什么。但苹果靠这样的设计理念也能够做得非常成功，可以说它做出来每一类的产品都是这个类产品中最好的那一个。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在我当时在听这一期播客节目时候，就有了这么一个疑惑吧，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设计才是好设计？究竟什么样的设计才能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我当时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因为正在街上走，刚好路过了南京一家医院的门口。这家医院是一个很著名的三甲医院，每天去看病的人非常非常多，而且它的位置呢也是特别的黄金，在南京可以说是最繁华的中山东路上，而且它是临街的，所以，我刚好路过那个医院门口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人行道都被停满了自行车和电动车。我在听这个播客的同时，也恰好正在那些自行车、电动车这个镇里面辗转腾挪去找一条可以走的路，加上本来人流就很大，然后人行道又完全被占据，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也全是车流，所以在那个地方行走的体验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我刚好耳机里就在放着关于设计的播客，我就想到，我现在面对的这么一个场景，是不是一种设计的失败？或者说，当时在那个医院门口走路的行人之所以要面对这么尴尬的情境，是不是因为在这个人行道空间，或者说医院前广场的这个空间里，缺失了某种设计在发挥作用？其实这个医院的门前的广场是挺大的，但是如果你按照这个市政道路和医院用地的这个划分，其实有一条清晰的界限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限上，医院摆满了巨大的那个石墩，防止人把各种非机动车推进去，停在那个医院用地上。而且这个石墩摆得非常密，导致人也几乎无法跨过去。而且因为在这个石墩前面的那个市政道路上停了过于密的非机动车，你也无法。甚至无法接近那个石墩，就你可以看到，你不远处就是一个完全空旷的医院广场，然后你需要通过这条路，但是你无法绕过你眼前这些车去走那个空旷的广场，所有的人都只能在这个非常拥挤的这个市政道路上蹭着挤着。总之，这个场景是非常荒谬的。如果有一个好的设计师，对这个医院门口这个空间做一些规划，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看到当时那个场景，又在想，这个也许又不是设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是完全足够了，但是人被迫挤在这么一个狭小的区域中通行，好像似乎是因为某种政策的问题，就是说医院对医院的用地有完全彻底的控制权，所以它可以简单的公布一条规则，说我医院内用地是不允许停非机动车的，那我就竖各种各样的石墩，把这所有的机动车拦在外面，无法把这个车停到里面。那我又有需求，我把车骑过来了，那正好就停到这个沿着这个医院用地的边界把车停着，而医院用地这个边界外侧就是市政道路人行道，这样就把人行道所有挤满了。我在想，这似乎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些区域的使用和规划，不是一个设计师能做决定的，好像是一种多方权力的角逐，导致了大家需要面对这么一个尴尬场面。当时我脑中就产生这么疑问吧，就是这期标题的题目 "How do you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究竟设计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恰好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昨天，此时录音的昨天。我参加了一个由南京四方美术馆组织的一个漫游活动。四方美术馆请了一个建筑专业的博士，带着所有报名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在一起走这个南京城区里策划好的一条路线。这路线上就穿插起了很多值得大家去看、去欣赏、去体会的一些在南京的现代建筑。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系列活动，就是它这一期已经是第四期了。恰好参与了它的第一期，以及就是第四期。这个漫游活动其实是按时间顺序排的。第一期是讲古代诗词中的南京。请的是一个历史专业的老师，然后带大家在南京城里 走，去找那些诗文里出现过的南京的地名，然后去看现在那个地方的山川形势，或者是街道建筑面貌，去对比的诗文中描绘的那个南京的样子。这是第一期，然后后面两期呢有针对南京的民国建筑的。非常遗憾，因为我在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外地出差，所以没有参与这两期活动。然后恰好在54纪念节这一天，他们又办了第四期，就是带大家看看南京的现代建筑。一般认为南京是一个，就像我所体验南京那期节目中说的那样，南京是一个历史上的城市，很少有人会想到，在南京城里去找一些值得一看的现代建筑。我在南京这么多年，我自诩是一个非常爱南京的南京人，我甚至也没有想到南京还有这么一个看点，就是它现代建筑。确实，通过这个活动一天走下来，我就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惊喜。这个漫步的过程中，我恰好有3个建筑，让我又重新回想起了我刚刚说的那些，就是我听着那个 UX Coffee 这个播客节目，然后在那个医院门前辗转腾挪，要通过那一段非常拥挤的人行道时候所想的问题。第一个建筑呢是南京地铁公司的总部大楼，这个建筑位于南京地铁1号线珠江路站3号出口的上面，它是南京第一幢全钢结构的建筑，但它的最大特点其实是你在这个建筑的外观上就能够完完全全看出它的整个建筑的结构来。我一般建筑外墙都是会覆盖着一层所谓幕墙之类的，这个建筑就很特别，它是钢结构，然后它把这些钢结构完完全全就裸露在这个建筑的外立面上，当然不是直接把钢材暴露在空气中，它在这个钢材上覆盖了一层红色的表面，我不太确定这个表面是什么材料处理的，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楼的外面就看到这每一根钢筋在这个楼的什么位置都清清楚楚能够看到。这个建筑的点呢，在于我们当时看完这个，在参观这个建筑的时候，建筑系的老师就跟我们说，当时在选取这个建筑主体颜色的时候，就是钢材包裹的这个颜色的时候，选红色是其实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因为这红色就是一种，它是一种非常亮、非常有一点接近于橘红色的红色，在这个周围跟这个周围的建筑非常不协调，而且也非常的跳脱吧。我当时看这个建，单独看这个建筑，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并没有发现有很强的这个违和感。但是我走出这个楼，我从它第一层走出来之后，我再回看一眼，我发现了这个建筑的主体颜色其实是红色的，但是在它的这个建筑1楼这个前面广场的外围种了一圈深绿色的灌木，就大家可以在街边经常看到的那种。然后在这个建筑前面广场的出入口，摆了2个非常浅的天蓝色的那种自动移门。当我走出来就回望这个建筑的时候，这个蓝色自动移门、深绿色的这个植物和背后红色的这个钢结构建筑，整个画面就搭配在一起，就整个画面显得非常的非常没有美感，也让这个建筑完全丧失了它结构外露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现代感嘛？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生活中很多这种被认为是优秀设计的、好看的现代建筑，在使用过程中都被人为添加了很多在原本设计中不存在的实用性的元素，而毁了整个空间的美感。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或许应该是在设计这个建筑之初，也许就能够考虑到的。如果说，建筑师愿意多走一步，考虑到他设计这个空间之后要被如何使用，或者具体说，就是说有可能会被加装哪些这个使用方面考虑的设施，比如说这个自动移门，比如说要不要栽绿植，栽多少绿植。 如果这个设计师能够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这些因素的话，那他为什么不能够多走一步，把这些我们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控的因素全部纳入到他的设计之中呢？比如说我这在设计这个地铁大厦的时候，就考虑到因为这个就中国当代这个非公共空间它的管理都是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流程的，就是说这个空间的入口需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阻拦，就加一个电动移门，或者是设一个这个，保安岗亭，或者是那个升降栅栏门，来挡住一些人或者车，放进一些人或者车。所以，如果他在设计之初能够考虑到这种保安岗亭，或者是移门，或者是这个升降闸门，以及这些，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要栽种的这个一圈绿植，也许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那看完这个建筑，我们就接着走到了这个建筑的下一站，就是它附近的鼓楼医院。鼓楼医院这个新楼呢，恰好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地铁大厦的故事的反面。如果大家去过这种公立三甲医院看病的话，特别是这种市中心的公立三甲医院，去这种医院看病的人流非常多的。所以医院所需要的建筑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要容纳非常多的病房、非常多的诊室、非常多的病人。那在市中心这种地块非常有限的这种条件下，自然医院新修的大楼就会非常高，就十几、20层甚至30层这么高的高楼，而且往往不是一栋。那大家如果去看病就有这种经历，就是在大厅里挂了个号，然后去某一栋某层楼，去见了医生。然后医生说你要做个某某检查，然后你要去另外一栋楼的某一层去做这个检查，然后你再拿着这个结果又回到这个医生这儿，让他给你诊断，然后你再拿他的诊断结果或者处方，再跑到某一栋的某一层的药房去拿药，去缴费，整个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最近一次就是南京市口腔医院看病，然后我的经历就是你需要反复的在楼与楼之间等电梯，你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在这些无谓的移动和等待上。鼓楼医院这个设计方案呢，就是我觉得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设计师针对这些看病流程，他给出了这个建筑内部空间最佳的设计方案，甚至这个设计师通过这个建筑内部空间的设计，甚至优化了这个病人在鼓楼医院看病的流程。当时讲解老师举了这么一个例子：鼓楼医院的新楼其实是两幢建筑组成的，这两栋建筑有一个交错的点，在这个交错点的地下一楼有一个配药中心，然后这个配药中心有一个直达电梯可以到达这两栋楼的每一层，而且在这个每一层这个直达电梯这个位置都有该层的药房。也就是说，一个病人在某一栋某一层楼看了病，看过医生之后拿了处方去药房开药，他不需要跑到某一个特定的药房，而只需要走到他在那层楼的这个位置，就有一个分药去接收他的处方，然后由中心药房去给他配药，然后通过这个电梯把药送上来，然后给到这个病人。病人去就诊的体验绝对会比你要在不同楼之间等电梯跑来跑去要好了很多，而且这样对这个空间利用效率也非常大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方案也许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设计师更进一步的结果。他不仅要设计这个空间，甚至他要设计整个患者就医的流程，配合这个流程。给出一个最佳的空间设计方案。第三个建筑是河海大学的一栋教学楼，叫工程馆。这个建筑是在1950年代由我国本土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在这栋楼建造的时候，整个国家是处于一个非常贫困的状态，所以也拿不出多少钱来修一栋这个大学里的，当时叫华东水利学院的一栋普通教学楼，所以这个建筑师在设计这个楼的时候， 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采用的非常非常廉价的材料，但是他通过他的一些小心思，让所有这些廉价材料都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在这个楼里，你可以看到这个设计师对于建筑设计或者是空间设计的非常高的职业素养。我在这个楼里逛了很久，仔细观察这个建筑作为教学楼，它的各个空间的细节。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师对细节的处理，让您感受到他是受过非常优秀的建筑设计教育。但这个建筑除了他非常优秀的设计之外，它有另外一个点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建筑的外墙就所有的这个楼梯台阶，楼梯台阶、扶手、栏杆、门窗，甚至教室里的那些桌椅、黑板都是完整的保存了，上世纪50年代的原貌，甚至包括这个楼里内部的墙面，都是上世纪非常流行那种下半部分刷上蓝色或者绿色的油漆，上半部分是白墙那种设计。这可以说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见到一个能够完整保留它，所有内部装饰装修的这么一个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或者说一个老建筑吧，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建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这个恰好就是联系到我刚刚说的那点，有很多建筑在设计之初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由于它的使用者或者说管理者无法按照这个设计师的原意来，使用这个空间，导致有很多个原有的设计被改造，或者是添加了很多在原来设计中不存在的设置，导致整个空间的感觉都被毁掉了。有时候甚至非常愚蠢的原因，会产生这种对原本空间设计非常毁灭性的打击。就比如刚刚提到那个地铁大厦门口的这个电动移门，我又认为在原来的这个建筑的设计，或者说它周边空间的设计时，是没有考虑到会需要修一个这么影响空间美观的移门的，但是这个管理者出于他们管理的需要而加了这一个电动移门，就让这个建筑或者是空间给人的感觉都变掉了，都毁掉了。是否要迎合这种需求，还是说像鼓楼医院那样改造这种需求，这两种设计的方向应该都是值得被讨论的吧？其实，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有各自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在迎合使用者的这么一个方向上的成功例子，包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谷歌的50种蓝色，以及最后提到这个河海大学工程馆这个教学楼，在通过设计来改变用户，或者是说改变用户使用这个设计产品的流程，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苹果的例子，我觉得苹果的所有产品，你都可以说它是一种革命性的产品，都是从无到有，或者说深刻的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使用电子产品习惯的产品，以及刚刚在建筑这个部分谈到的鼓楼医院的新楼，建筑设计团队通过对建筑内部空间的设计，规划出了完整的一套更加高效的就医流程，迎合用户的这种设计，我们可以权且把它称之为一种改良性的设计吧。那相对的，这种想要通过设计来改变用户的设计，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种革命性的设计。恰好昨天我去参加那个漫游活动的时候，是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纪念日。当时在100年前五四运动的时候，大家考虑的更多的是中国会走向何处。我们在历史书上也学到过，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是存在着改良派以及革命派这种两种相抗衡的社会思潮的。那恰好我在100年后的这么一个建筑漫游的活动中，又重新通过建筑和空间的设计，重新感受到这两种类似的思潮。在这一层对应关系上，我们甚至可以把设计这个概念推而广之，100年前的改良派或者是革命派，他们对于 他们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规划或者是说创造，甚至也可以说是设计的一种，一种更加广泛或者说一种更加宏大、更加抽象的设计。它设计的不是某个产品，而是说一种社会制度，而以及这个社会制度将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社会面貌。当然，设计社会制度这个概念其实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我们从小就已经听到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吧？而这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一套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就非常深远的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包括直接影响到了我们今天每个人所生存的社会环境。这个也许，也能算是一种社会力量吧。所以又回到本期节目的标题，如何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答案也许就是好的设计。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